好，感谢主，我们时间到了就开始今天主日学。天父，感谢你赐予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教我们善用这段45分钟时间，能够就使用这45分钟宝贵的时间，帮助我们检视我们虽然是蒙恩得救、罪得赦免的人，但仍然有罪内住在我们里面。这内住的罪有时候呈现出来是有隐秘的方式。天父，求你叫你的儿女在意有这个事实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可以面对这个事实，才是要致死罪的第一步。求你叫我们在意这内在隐秘的罪，过于我们在意外显人可看得见的公义。就求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思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今天来到第八章。我想试着看你们全部都一次一次讨论完，但是不见得可以。所以第八章的主要主文是从118页开始。OK， 好，所以你们有拿到讲义，讲义上面有一些我认为的要点和一些可以思想的问题。其中一个，这个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是关于隐秘的罪、秘密的罪，但是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它，就是从反面的方式，秘密的罪，的反面也许可以理解为外显的公义 ，OK， 外在人眼看得见的公义，不是说这公义一定不好，但有的时候我们太在乎外在的公义，但那不见得是神称我们唯一的义，而是在眼中，我们很在乎在人的眼中称为义的那个义。OK， 借着对于内在公义的渴望，但是内在公义是什么？是只有你自己和上帝知道的，是圣灵的工作。OK， 其他人不见得能够看得出来，而且如果是内在定义上，就是其他人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就可分辨非基督徒与基督徒的渴望，你心所向往的有何差异？有谁不渴望外在的公义呢？有谁不想在人的眼中被称为义呢？被称为好呢？被称为你是对的呢？但是内在公义的渴望，被神称为义的这个渴望，这个就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有所差别的地方。 OK， 在也可以思考，就是说隐秘的罪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问题。我会说隐秘的罪，没有人看，其他人看不到的罪，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非基督徒来说都不是问题，甚至对他们来说那不是罪。我没有做出来，我没有显出来，没有人看得到，我又没有伤害别人，怎么能说我犯罪呢？但是除了有一个很不方便的事实，什么事实？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对基督徒来说，尤其是对信上帝的人来说，我们圣经中的这位上帝来说，这是一个很不方便的事实。虽然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在乎，没有人会指责你。OK， 这里面还有你们的教材里面有一段，就是节录。课文的这一句话，它是关于上帝的属性，上帝是无限的。等一下我会再讨论，这个是很典型古典正统神学用的用词。上帝有一些属性是第一 order 第一等次的属性，其中有神学家大约会把说第一等次的属性是他的纯一性 is simple，还有它的无限性 infinity。 那什么是第一等次？就是第一等次它是你可以用它的纯一性和无限性来讨论其他所有的属性，譬如说它的无所不在性，是我们会说这是上帝的属性嘛，上帝无所不在。但是这是一神学家可能分得更仔细，这是第二等次 second order 第二等次的属性，不是那是次要的，而是这是从它的无限性可延伸出来，无限性就什么空间上来说它是无所不在，那无限性就时间上来说会是它的什么 上帝是时间上没有限制，是什么？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是他的永恒性。所以大概是这样子。OK， 基督徒有的时候其实就像实际的无神论者，这也是典型的神学会用的用词 ，practical atheism。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说自己信上帝，可是行出来的，其实心里所意念的，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虽然你理智上会承认我们有上帝，但是实际上你做出来好像没有这位上帝，就是跟隐秘的罪，我们怎么面对隐秘的罪就有关系。然后我们也会讨论究竟什么是隐秘的罪，可以从他的动机，可以他展现，从他展现的形式，还有从他在哪里做，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做，地点都可以，都可以思想什么是隐秘的罪。OK， 隐秘的罪是无人可知的，但是也叫人自我欺骗。隐秘的罪，如果我们放纵这种罪，其实就是放纵我们自己，也教导我们纵容自我，就会习惯这种模式，你就觉得很自然了。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光景。每个人都会犯罪，每个人都有隐秘的罪，包括基督徒。但是如果你纵容他的话，你不免就会陷入犯罪的模式。你可能最终就印证，其实你最终没有真正得救，没有因信称义。所以刚刚所提到一个不方便的事实，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信的上帝是一位这样的一位上帝，全能全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对他来说有没有隐秘的罪？当然没有。从哪里可以逃离你的面呢？我上到天上，我下到地下，你都在那里。 OK， 那如果这个是真实的事实，那么属于上帝的儿女来说，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面对不方便，就算没有人知道我们犯罪，上帝仍然知道，但这也是我们的 salvation， 我们的拯救方案，因为上帝他知道。 OK， 也就此来说，我们还是面对一个抉择，我们是要选择罪还是选择生命？因为上帝并没有拯救了我们就叫我们成为一个机器人，就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把我们的选择能力，把我们的情操拿走。我们仍然需要选择，虽然我们被赐予选择义，选择不犯罪的能力， OK， 但是那个选择最终做出来仍然是我们的。圣灵给我们能力，但是我们要做出这个选择。这边也会讨论到，若没有罪，地狱就不存在。这提醒我们什么？罪的终结，如果不处理它的话，如果罪没有被赦免，最终会什么？导致就是地狱嘛，罪的工价就是死。你死，我们基督徒的理解就是永远的惩罚，永远的与上帝隔绝，永远的在他的震怒之下。那这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成圣的动力？换句话来说，就是畏惧、恐惧、害怕罪、害怕地狱，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成圣的动力？当然可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人吓出地狱？这句话的意思，可以也不可以。我们是应该有的时候需要把人吓出地狱。但是如果你只靠恐吓和畏惧，想要试图救人上天堂，那是不可能的事。你可以把他吓出地狱，但是你那没有解决他的问题 ，right？他要怎么样上天堂？罗马书说是上帝长久，罗马书二章第四节如今没说是上帝的忍耐叫人悔改，是上帝的恩典 ，right？ 你可以恐吓他没有错，你也应该让他畏惧罪的工价。虽然如果没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他可能会有那种肉体上的害怕，但是不会有真正叫他悔改的害怕。但我这边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罪的可怕性，也可以抑制我们，制止我们犯罪。有的时候，但我会说那并不完全，你仍然需要恩典才能够不只是制止罪，而且活出新生的样式，那个才是真正面对罪、解决罪的模式。这边也会讨论到，诶，这个是不是上一次？哦，对不起。Oh, wait a minute. 这个其实是上一章的内容。107-108页。OK， 我不知道你们的教材里面是不是我没有把那个删掉。这一课的内容应该是在教材里面的那个面对的抉择是选择罪还是选择生命，是吗？不是，哦，那是上一课的吗？哦、，sorry， 所以应该是那个我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方案这一栏，对不对 ？OK， 好，好，我们就看第一段，保罗的问题，保罗有什么问题？这一段，保罗的，如果他说到保罗问题，保罗他特别面对什么问题？他可能是在讲罗马书第几章？第七章和第八章 ，right？ 七章八章那边，主要可能主要是在第七章。他说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就律法上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摘的。他的行为没有，他没有做一件违背律法的事。我相信，甚至有人是真的是这样子，就连外在行为上面你没有办法指责他，他守安息日，他守一切吃和不吃的律法，他从小就在法利赛人的传统之中学习和成长。 OK， 他是加玛列的徒弟等等。 OK， 但是这是不是表示他没有就没有罪的问题了？他到最后认知 no， 他仍然有罪的问题。在第七章他特别讲到了那个罪是什么。那第八章说趁机会诫命会叫贪心在他的心里面发动。诶，这是第七章第八节还是第八章第七节？对不起，那是所以你们的那个经文我不知道在课本里面是不是列对还是错的。第七章第八节对不对 ？OK， 他们有帮我修改，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我用我的手稿，我的把它写出第七章第八节，对 ，Right， 第七章第八节。很有趣的是，那个 covetedness， 其实 Ferguson 有一次讲到，他有提到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为什么他在所有的罪之中，他特别提到贪心的罪。这个罪在保罗的心中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之后多年之后，他在谈那个，虽然我在律法上，在外在的这一切上面都是无可指责的 ，right？ 但是其实律法如果真的严格来说，是叫他在内心发动那个贪心。当然，这不是说他没有犯其他的罪，但是我觉得我们从圣经的这个。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你也可以看到某个人他特有的，他面对的问题，他特有的特性。保罗他特别讲他自己贪心，这没有人看得出来。所以有一次 Ferguson 讲到，就是说你们还记得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看，然后他看觉得很好，甚至有点那种给你的影响是在那边拍手。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大有恩赐，可以教导，而且没有人可以驳倒他的人，没有人，包括当时在场的保罗，加玛列的得意，台大的最高材生，经文说没有办法可以驳倒斯蒂凡这个人，包括保罗。所以你的贪心是什么？你贪心的就是你要你得不到的，你嫉妒你得不到的。所以他看到斯蒂凡被杀的时候，他是在旁边拍手。所以我觉得那个 Ferguson 那段我觉得很精彩，我觉得这个应该提供我们一些线索，为什么对保罗来说，他的罪，他自己认知的罪，内在的罪，别人可能看不出来的，别人甚至是好的，可以认同的，大家都觉得斯蒂凡这个人我们要把他杀了，那是在文士祭司长他们的眼目之下所认可的谋杀行动，这是正义的。我们是在为上帝做事的， 但是那个内心的动机是贪心，或者你甚至可以说是嫉妒。这也正是这个嫉妒之心，正是福音书里面讲嘛，是祭司长他们把我们主耶稣杀了的原因。但是在外合法的，好像是合法的。OK， 在人的眼中是好的。Okay. 所以保罗要等到他信主之后，才面对这个很不方便的问题。不方便的问题就是，当所有人都说好，所有人都认可，甚至他可以热心为上帝工作的事，因为他内在的动机，其实也许不是那么热心的为上帝的义，他是为了自己，他是贪心。OK， 好，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就讲到内显的内在的罪之可怕。而有趣的是，是要等到保罗信主之后，有圣灵在他里面工作，才叫他看清楚这个事实。也就是说，真正所有人都有内在的罪，但是只有什么，甚至不信主的人也可以承认我会有一些内心的污秽，别人看不见，甚至会有羞耻感，但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够真正面对这样的事实。 OK， 上帝看见，有关于内在的罪，我们最需要明白的最基本的真理之一就是什么？很有趣，马克琼斯的进入不是就是我们要更多的认识自己，更多的回溯自己的原生家庭，更多的，既然有我同学在这，我就讲更多的要画一棵树，然后交一个作业，那棵树要按照你的回忆思想，你跟你原生家庭每一个人有的关系和其中的问题。至少马克琼斯的进入不是这样子，你要理解你的罪，你的问题，你那最人最深刻的问题，隐藏在你里面最深刻问题，不是追溯到这些东西，而是追溯到什么？上帝的本性。因为我们得罪的是什么？我们上一课讨论过，罪有大有小，但是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样严重，因为我们得罪的罪对象是那一位上帝。 OK， 全然圣洁公义完美的上帝，完全的上帝，他，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内在的罪、隐秘的罪的问题的时候，其中一个最重要就是没有一件事对上帝来说是隐秘的，包括我们内在的罪，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无限的神，他的知识无限，他无从学习，他自己在他自己里面知道万事，这是非常典型的正统神学的论述，上帝无从学习。这个大家有问题吗？如果他无所不知，他就无从学习；如果他的知识是完美的，就没有增加的空间。这个顺便一提，跟救恩论、跟预定论、跟拣选论就有关系了，不是吗？如果上帝无所不知，就表示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对他来说，神学家会说 It's simple knowledge， 纯一的知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需要推理才能够结论出来的知识，他都已经知道了。对他来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在同一刻里面完美的知道了所有的一切。就此来说，当他拣选人是凭着什么拣选？他为什么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某些人得救，却离弃其他的人，或任凭其他的人灭亡？这跟上帝的知识有关系，是因为他预先看到有些人会使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相信上帝，所以他就先拣选了这些人。是因为是这样子吗？就像亚米念，不是，应该不是吧？ 如果他要预先知道，他还是需要学习，就是我要看这个人他是不是在时空之中，我预先会知道他会使用或不使用他的自由意志，或他的选择，或他的判断能力，选择相信，然后我再按照他的选择我拣选他。Right? 应该不是吧？因为如果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他不需要有所这样子的学习，就算他预先学习。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那个拣选不是凭着人的自由选择或在时空中所做出的决定来选择，不是，而是全然什么，凭着他自己的旨意，美善的旨意，显示他的公义，显示他的恩典。 OK， 这是顺便一提的。他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他的 knowledge 是完美的，是纯一的，是没有增加的可能，包括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会祈求上帝检查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会向我们显示我们甚至自己不知道、不自觉、不愿意承认的罪行，隐而未现的罪。 OK， 所以那自称是基督徒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行事为人好像上帝看不见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时常行事为人好似上帝看不到我们的罪，不是吗？这就是所谓的 practical atheism， 实际的无神主义者。在座的没有一位我会说，我相信没有人会说自己是无神主义者，但是在座的每一位，因为这个交易，隐秘的罪的交易，每一位我们都会说我们会在世上都有时有刻，而且不时的活得好像没有上帝，因为我们反正没有人看见，我就犯罪，我就看色情影片，我就躺在床上就有一些邪恶的思想，躺在我旁边睡觉的太太，她反正她已经睡觉打呼了，她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你听懂我意思吗？ Right? 就连你在最亲密的人旁边你都可能犯罪，但是我们之所以会纵容我们这样的犯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人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OK， 就像实际的无神论者，这其实从一开始人犯罪就是这样子。人犯罪以后想要逃避上帝的面，上帝还要说亚当你在哪里？以为真的可以逃避上帝的面。所以他最后一句，这段的最后一句，当我们犯罪时，我们实际在做的就是我们不要上帝与我们同在。好，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处理人的罪，尤其是最隐秘最个人的罪的时候，我们现在基督徒信仰时常教导就是你要回到你自己，回到你的人生历史，检视一下你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回到人要做什么，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个是很传统神学的进入，应该是总是先回到神学，关于上帝的知识，关于上帝他是谁，因此我们该如何活。 OK， 好，关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因此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罪是隐秘的，是没有后果的。有没有问题 ？OK 吗？好 ，secret sins 隐秘的罪，究竟什么是隐秘的罪呢？Obadiah Sedgwick 清教徒说，你可以从这个是不是那边讲说，看一下。从几个方面 ，OK， 隐秘的罪，他说可能是没有在正式的意识犯罪的情况之下所犯的罪。这个大家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吗？他用的是保罗，在保罗没有信主之前，没有在 往大马士革路上遇到荣耀的主之前，他认为他往大马士革去是什么？为上帝做事。但是主告诉他什么？你为什么迫害我？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当然这要我们思想这个是有一些矛盾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他是罪，你怎么现在拿出来讨论？可能应该是事后，事后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当时你不觉得，你还甚至觉得自己还很有理，但是事后因为圣灵的感动，让你讲，啊，这个是感谢主，让你发现这其实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有没有什么例子？他们没有经验吧？ 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教会有叫我们要操练发预言，是为别人祝福。那就是对当时会觉得，哎，这个是。 那现在为什么这是犯罪？你会觉得这是？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不是说，要说是犯罪吗？当时的教会也教导的。说你不能说是上帝说，你要说好像上帝 为上帝留一些余地，是不是？ 不是，可能也许是为自己吧。对，那我觉得对，这就是我说的是，也许在那当中，可能以为这是一个为上帝做事，但实际上，也许你讲出来的话并不造就他。 Yeah， 我觉得。这种其实顾名思义就是通常是跟无知有关系，不管是在什么层面上，你不知道，你真的是不知道，那你不明白有些事情，然后你就去做，以为这个是好的，但是你越明白之后反而知道，哦，你或者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罪比较复杂，就是说这个罪本身可能有些真的是好，但有一些层面你做的方式或你的动机或者那不见得是好的，是可是是你事后才发现的。 okay. yeah.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例子，就是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有这种经验，就是有些事情我们会觉得我们做了觉得是好的，可是我们越来越成熟，学习越来越多，或者圣灵在我们自己心中感动，我们就说这中间是有好的，可是我也许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做 ，right？ 我也许用另外一种方式说话，或者我可以用另，我可以其中有一部分我不需要做，或者我不应该做等等。对了，好，反正这个就是关乎于因为缺乏知识，恰恰过来，对不起。他要去找他妈，恰恰过来。好，对不起，好，还有另外一种呢，则是这个罪恶被包装成美德 （virtue）。这种发生是，他说。奉承也许看起来是美德，说人好话嘛 ，right？ 或者用现在用正面积极的话语来鼓励彼此，或者我觉得最近不应该不是最近，就是在教会中会时常看到的，拍人马屁，上讲台之前总是要拍一些人马屁，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哦，看到牧师，他最近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今天轮到我讲到为他解除一点他的辛劳，然后这样，或者我今天看到有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拍听众的马屁，所有的苦难都是你们真的很辛苦，都不会讲罪，都不会讲上帝的管教等等。 anyway， 看起来好像是美德，但是实际上它是有目的的，为了要达到譬如说操控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拍一个人的马屁？ 为什么人要彼此说彼此的好，却不能主耶稣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什么？你们荣耀彼此，你们怎么能够信我呢？人荣耀彼此的目的是什么？叫人信上帝吗？不是，叫人信我。人为什么会拍你马屁？人为什么会说你好？你为什么会去说人家好？ Control， 操控人。OK。那另外一种，所以这也是一种看起来好像是好的，可是那个动机其实是我说人好话，但是我不是真的是要他好，我也最终也不是要荣耀上帝。OK， 所以动机这是另外一种。所以一种是大概是无知，一种是有不正确的动机，这也是隐秘的罪。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在地方或 location， 我远这个地方可能是实际的一个地点，或者你心智上面的一个就是没有人看得到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犯罪。不论是你在自己家里面看色情，或者你心里面你在敬拜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可是你心里是充满了苦毒，这个大概都是这种。他在这边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教会的长老， right， 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是在家里 abuse 虐待他的家人，或者在人面前的教会官员，可是没有办法在家里治理自己的家，带领自己的儿女等等。对，所以这种人就是什么，在外是圣人，在家是恶魔，这种。隐秘的罪不仅不为公众所见，而且也不为任何人所知、所见、所知，甚至包括你最亲密的人。OK， 这边讲到哦 ，OK， 讲到就是现在很多人会面对的。因为色情的糜烂，而且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拿到。Okay. 所以我会在此一提，我们在新福不会看到孩子拿出手机来，至少在新福不会。但是我们也只能对你们提出这些要求，就是来到教会的这几个小时。但是 I don't know, who knows， 谁知道你们回家的时候，是不是像现在我和小玉出去吃饭？你们出去吃饭都会看到你们隔桌的人每个人前面都是一个平板一个手机。你的孩子你跟那些父母讲，我相信他会说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时间，这可以让他安静下来，这可以吸引他，这可以让他，我可以控制他，他就不会到处要吵要闹，只要一个手机放在他前面。 So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尤其是现在就这个来说好了，如果你给他一个手机，他可以上网去找，他今天可以上网去找卡通，他过两三年就可以上网去找任何东西，包括色情影片。所以你在做的是什么？如果你父母要诉诸用手机来做这，来教养你的孩子，你是就要谋杀他嘛？就是这样子嘛。 OK， 好，这个是我们隐秘罪之所以危险，最后一段并非因为人们看到了他，看到我们，有的时候人看到你犯罪反而对你是恩典，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开承认自己的罪是恩典，也是上帝叫我们悔改的手段之一。不是因为人们看到，而是上帝知道，而且甚至知道他这个隐藏的基础。就此来说，没有所谓的隐秘的罪， right？ 因为就你的良心和就上帝来说，你没有办法，尤其是对基督徒有圣灵的人来说，你没有办法说任何的罪是隐秘。 OK， 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大概不会看到，所以下一课应该是博瑞长老 带最后几段，但是我们今天看下一段，内在的欺骗。OK， 我们先看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或关于隐秘的罪？越加认识隐秘的罪，就是会有一个，会必然会有一个果效，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果效。什么果效？其实这是从我们在这个系列的课一开始就应该就有讨论的，也有重复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方式讲出来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思想罪，为什么蒙恩得救的人，罪已经得到赦免，已经蒙基督宝血所遮盖的人，还是需要花这么多时间？我们这是第几堂课？第16、17堂课了，还是忘记了？这是第几堂？为什么要讨论罪？为什么要思想罪？Why？ 因为有教会，大教会公开的说不要对人讲罪，现在人的压力已经够多了。但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思想罪？其实我还很好奇，《橄榄华轩》这本书卖的好不好？但是我看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广告，所以他们也没有特别推这本书。他们可能想，既然我们都已经付钱了，干脆就出吧。对，Why？ 为什么？尤其是隐秘的罪。Right， 我们可以夸口，我们外在，我们可能在人的面前，就以基督来说，活得还蛮 OK 的，还蛮得人的赞许的。但是认知，你有隐秘的罪，我有隐秘的罪，我自己有隐秘的罪。认知我自己有隐秘的罪，认知人家看我有隐秘的罪，应该会叫我们怎么样？更加谦卑，更加的柔软，更加的愿意认罪。是的，我有罪啊，我真的有罪，你也知道我有罪。这个比总是不愿意认罪，总是闭口不承认自己的罪，以至于骨头腐烂，那样子要好多了吧。其中一个怎么样可以叫人开口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就是认知我，就是我真的是罪人，我是蒙恩的，但是我仍然，我的内心，你也许看不到我的罪，但是你应该看我是一个，我内心随时可能会犯甚至罪，污秽不堪罪的人，你应该以这种态度看我。其实这一章的应该是下次伯瑞长老会带的那一段有讲到这个，特别有讲到说，如果就是基督徒，甚至是被呼召做长老、做执事、做牧师的基督徒，你们应该看我。我每次带大家认罪祷告，或者在讲道之中有讲到罪，或者要求你们要羞耻、要悔改、要不好意思，我预设你们有足够成熟度。我不是在台上只是在里面倚老卖老，虽然我都比你们老大部分，除了吴大哥之外。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看，我希望你们是就是一个罪人对另外的罪人说话，只不过是我就是有这个职责，我必须要讲这个，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此来说的话，我觉得不管是你是不是牧师，你是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更谦卑，就认知我讲的罪，我对别人讲的罪，我自己都可能犯，甚至我自己也有在犯，我不只是对你们讲，也是对自己讲 ，right？ 所以不要效法王明道。I'm serious。王明道在华人中间好像是一个圣徒，但是你仔细去读他的讲章，你去读他的教导，我就告诉你们一句话好了。他说：“只有我不犯的罪，我才能够拿出来，我才愿意拿出来讲别人。”哇哦！那他第一个，你就会说他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讲的？如果他真的要诚实，第二个，如果他真的是呼召做传道人，他必须要讲， 那他是不是变成一个圣人？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Yeah。 所以我们要足够的成熟度，不要看彼此，不要看自己，不要看，就好像说我们只要外显的我不讲出来，别人看不到的我就是 OK 的，你也应该要带我是 OK 的，你要这样尊重。 No， 没有人有这样子的，有资格这样子看待自己和看待彼此。你看你的弟兄姐妹，看他是好像看他是圣人，看他是属灵很成熟不会犯罪，他就是你其实不是对他是好 right， 你其实是什么，我们刚刚讲到你是那种被动的在奉承他，不愿得罪他，不是对他好 right。我觉得这个是许多基督徒，尤其是许多在教会多年的基督徒，甚至是好像所谓的属灵长辈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学会。那在教会中许多隐藏的罪，没有处理的罪，不能够处理的罪，就从这里出来。不认知牧师也会犯罪，也需要认罪悔改。好，内在欺骗，这个隐秘的罪之危险，因为它会欺骗我们，因为没有人看到就 OK， 那没有 OK， 你久了以后 OK， 你不处理它，你不认罪悔改，到最后就变成一种模式。如果这个模式持久的话，就印证什么？其实你是被盗的，你是从来没有领受恩典的。OK， 他这边举出一个例子很有趣，我们内心带着仇恨，他这是一个寡妇 with hate， hatred in our hearts， 认定某个人该受谴责，但是你不告诉那个人。这其实就跟我们讲，你明明知道他犯错了，你明明，但是你没有使用彼此督责的恩典媒介，彼此劝诫，彼此督责，尤其是做长老做执事的，不是做啊，对不起，做长老做牧师的，有教导职责的人，特别有教导职责的人，从来不叫人不好意思。像彼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边讲，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不好意思。在华人的社会之中，要叫人不好意思，好像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罪。但是你们，这是一个被上帝呼召讲上帝话语的人必须要做的事。不叫你们不好意思的牧者，就不是忠心服侍你们的牧者。Anyway， 这边讲的就是，你知道他应该受谴责，你却不告诉那个人，你就以为这个是什么？我拒绝把人置于死地，我不愿意去作为，我忍不下心来，就好像是异形来，我很有爱心，我比别人宽容，我们就是这样，我们非但没有因自己的想法而羞愧。马克琼斯说什么？你应该为。你有这种想法，你应该为这个而羞愧。你明明知道他有错，可是你不愿意讲出来，你甚至会说讨好他的话，安慰他的话，然后你为自己鼓掌。所以这个是欺哄自己，我们也用自己的罪来欺哄自己，是因为不了解到底有什么，我们是被什么东西附属。OK， 所以我们盼望上帝的律法和基督的圣灵会约束我们不犯实际的罪，就是不会犯下严重的罪，外显的罪，大家都看得到的罪。Right？ 我们可能心里会犯淫念，但是我们不会去跟其他的人犯奸淫，或许不会，这也是上帝的恩典。但是许多时候，真正拦阻我们的不是。我们也许不需要诉诸上帝的律法，就是对羞辱和惩罚的畏惧会阻止我们犯罪。但是如果没有人知道呢？如果你犯的罪不会带来惩罚呢？这个就 OK 吗？这就是隐秘的罪可怕的地方，因为你犯下隐秘的罪，没有人知道罪，不见得会给你带来现在的羞辱和立即的惩罚。所以也就 如果你不去处理它，不依靠圣灵的提醒处理它，它会叫我们更容易的，你一次犯了罪，第二次犯了罪，就像那个犹大，这里投一个钱囊，下一个投一个钱囊，到最后就是30块银钱卖了主。Right? 所以当我们认为没有神，没有人，除了上帝在看，就不会畏惧羞愧和惩罚，我们永远不敢想象在人前会做同样事。他这句话意思，也许我翻译不好，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帮我修这个。他意思就是，我们犯隐秘的罪的时候，因为就是我们就是无神主义者嘛，反正没有人看得到，我现在也不会受到后果。但是你只要想，你愿不愿意在人前犯下同样的罪，你就知道这个罪的严重性。你听懂我意思吗？虽然你在当下，不管是你的动机、你的犯罪的地方或犯罪形式，好像没有人会说你不对，这就是隐秘的罪，不处理它的可怕性。哇，45分了，哦，糟糕，糟糕。嗯，好，我们就到这边，这一段后面还有两段，基本上就是我们无法逃避上帝的眼目，这是我们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解决方案。正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我们无法逃避上帝的眼目。他既然看得到我们，他也可以更新我们，他也可以洁净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知，我们先要什么？老约翰说，不把上帝当作不信实的，而是正因为他是信实上帝，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才是把上帝当作不信实。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OK 吗？没有吗？都佩有问题吗？好，我们就赶快。原生家庭什么？可是通常应该不是造成你们的罪，造成我们的伤害。人格的扭曲， 对，然后引发我们的一些罪行。 哦，对 ，OK， 对。 可是我在想，不知道这件事是应该是我们要认知我们当下的犯的罪，是要认清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做选择，要不要去做那样的事情，只是我们顺从了我们的救系统，还是怎么样？我们救我， 啊， 好。 罪总是你自己犯的罪，所以。就是把罪的原因归咎于原生家庭或什么，这个是其实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罪到最后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是否认你的家庭会对你造成影响，甚至是非常负面的影响，这都无可，我们不是否认这个，但这并不是造成你犯罪，你有罪，你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的原因。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管你仍然以前有罪，如果圣灵感动你让你想起，你应该为你以前的罪悔改，甚至是得罪你家人的罪，甚至是因为别人的影响而造成你犯罪罪，你仍然要认为你自己的罪认罪悔改，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天生都有罪。 okay, 不管这罪因为外在的影响而放大或怎么样，你仍然需要处理这罪。那你当下犯的罪，因为你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你仍然会犯罪，但是你现在有不犯罪的选择了。所以之后这个课文会讲到，就基督来说，犯同样罪，在某一个在更深层的意识上，虽然犯同样的罪，我们的罪行更严重，因为我们不像其他的人。其他人是什么？犯罪也没有选择不犯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犯罪，但是罪得赦免，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因为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是我们是被赐予圣灵的人。 OK， 好，我来做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思想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自觉不会思想，没有基础来思想的，就是我们在不只是有内住的罪，而是有内住的罪会引发实际内心所犯的潜在的罪，甚至人家看不到的罪。主要帮助我们愿意面对这样子的罪，认知我们确实是这样的人，而能够致死罪，而能够活出新生的样式。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时间，祝福李鹏传道今天来对我们传讲福音。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kay.